君之耶和华，你居所何等可爱，我羡慕可想你的言语，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像用声声呼吁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居所何等可爱，我羡慕可想你的言语，我的心肠我的肉体相拥声声呼吁，万军之耶和华，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在你祭坛那里才能找到安息之所，山啊。